办法提出依托北京市有关部门建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个人信用信息系统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系统和事业单位法人信用信息系统，建立北京市统一的信用平台，作为北京市信用信息归集、共享、使用的基础设施。这些信息一方面可以在行政机关共享，为行政管理服务，另一方面也将为社会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。办法还提出建立京津冀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奖惩联动机制，鼓励实施跨地区、跨部门、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。 桌中新闻， 桌中新闻，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1月18号，涿州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、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到东仙坡镇进行调研，政府办负责人陪同调研。1月16号，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庆杰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收听收看电视电话会议。1月17号，河北省政府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调研组来涿州市调研，保定市有关领导、涿州市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庆杰陪同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，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、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我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的阳光，唯有你能让我的 天空晴朗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，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，祝你天天年年快乐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这是来自清新版本的任贤齐的《烛光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《寂寞的恋人》啊。莫文蔚的声音呢，听起来非常的特别，而且有的时候呢，不经意的会有哨音那样的感觉，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在你的耳边喃喃细语，所以会有一种亲切感。来，继续感受莫文蔚的歌声。 固执的骑士一样，为什么夏天太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傻子才争吵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事件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满意你爱的吗？又何心发现 来自莫文蔚的《寂寞的恋人》啊。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当年黎明和王菲主演的一个电影《大城小事》当中的主题歌，是来自黎明的演绎，叫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

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1980年的粤语歌《忘记他》。这首歌呢，同时也是作词家黄沾第一首作曲的歌。继续，接下来是1999年何润东的专辑《没有我你怎么办》当中的《那年我们17岁》。 那年我们17岁。最爱到海边，聊些悲伤的字眼，未来在口袋里面，小胖唱伤心的歌，阿明不停地抽烟，才刚开始的初恋，动不动就说永远，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，我们相遇开了几点，只能用力跑向前，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，那年我们是我的一切，朋友就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叫明天，

是来自彭佳慧的《回味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呢，是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。同时呢，我们会在这个歌曲之后呢，接上张学友翻唱的这首歌的广东版《只愿一生爱一人》。这首歌呢，也可以算是庾澄庆呢在歌坛的成名作之一。一起来感受一下当年这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完了这个普通话版本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学友用广东话翻唱的这首歌《只愿一生爱一人》。 过去爱意那样浓，为何就此失踪？到了这晚有裂缝，如何共他沟通？但你不再转身回头，求求别要提早放手。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，亦不理会以后。只愿一生爱一人，因你是独有。只愿一生爱一人，一世 听完了来自庾澄庆的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，再加上张学友的《只愿一生爱一人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周艳红的歌曲。周艳红呢，她的名字呢，音虽然没有变化，但是后面艳红两个字呢，她改了多次，最后呢，现在确立下来周艳红的名字后面艳红两个字呢，跟百度的 CEO 李彦宏呢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字。那今天我们要听到周艳红的当年的一个专辑，叫做《跟你在一起真好》当中的一首充满了中国风情的歌，叫做《油菜花开》。这首《油菜花开》呢，也展现了非常好的周艳红在民族方面的民族唱法方面的优势。

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曲，叫做新鲜。那同时呢，因为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出来的清新的风格，而且歌名叫做新鲜，所以呢当时是某个国外进口品牌的樱桃的主题宣传歌曲。好了，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一起要分享到的是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双截棍。这个有个笑话是周杰棍的双截轮哈，那这也是周杰伦呢同一类型的风格呢走红的第一首作品，也确立了周杰伦在歌坛上的地位。好了，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